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人为首，解除疾苦，唯医德在先，公而忘私，医道医途不负使命，医病医人正气凛然。请听中医访谈类栏目《平顺人生》。 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，为百姓谋福。 轻轻松松听节目，快快乐乐学养生，平平顺顺安晚年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走进中医访谈类栏目《平顺人生》，读人心，听医案，讲故事，传递温暖，传递健康。平顺人生带您走进真正的健康幸福晚年，有请中医守护人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全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。 欢迎李老师。 在近期节目啊，那我一直啊还在讲这外练的武士功法。讲给大家的目的是啥呀？咱们可以呢通过这五式功法，有事没事你坚持做，那不就实现少花钱或不花钱也能解决你那一身的老慢病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呢在我这里叫什么呢，叫一开一居。啥意思啊？就是开脾胃，开血脉，聚筋骨和聚精元，这四件事你做到了你就健康了。所以在我这里给的是什么方法呢，叫一内一外整体调治，内服药专，外呢外练功法，这不就整体吗？而我的五式功法呢简单啊，你做做这个功法也能实现开脾胃，开血脉，聚筋骨，聚精元呢。而且我把这套功法叫什么，叫静功功法。所以这五式功法有三条，调息、调身和调心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我重点讲五式当中的一式，叫鲁班开锁。怎么做呀？先别着急啊，我先给你讲一讲鲁班开锁干啥呢？强筋骨啊。这不就明白了吗？我就有筋骨病啊，那就妥了，那你就来着了呗。强筋骨，所有的筋骨病、关节病、关节炎的、红肿痛的，是吧？颈啊、腰啊、 膝关节啊，是吧，风湿骨病、类风湿、滑膜炎、滑囊炎，就这些骨病，我告诉你，你把这功法学会了，哎，舒筋活血养筋，你强骨具有这功效。那这套功法从哪儿来的呢？是我发明的吗？不是，是从正骨泰斗啊郭老那里学来的，哎，不断地悟出来的。所以闲言少叙，咱们具体讲啊，这鲁班开锁究竟怎么强筋骨的呢？第一步，两腿成弓步，这个容易理解吧？弓步，弓是啥形？是弯的。哎，那你就稍稍地屈膝啊，弯曲你的膝关节啊。那两条腿哪个腿在前呢？哎，左在前，右在后，成弓步，就这第一步就完事儿了。第二步呢，就是手的事儿了，脚完事儿了。两只手干啥呢？向前平举，哪是前呢？眼前就是前，后脑就是脑后，就是后。所以呢，哎，两只手平举向前，手心向前，然后就缓缓地、慢慢地上举，手心向上，缓缓的平举嘛，向上举，举到最大限度的时候，保持那么三秒钟，一二三秒，稍停一下嘛，是吧？过去讲不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吗？你停一下不就拉筋吗？这是第二步又完事了。第三步呢，哎，继续向上挤，向后抬，然后你的头也向后仰，手向高抬，头也向后仰，仰至最大限度，还是保持三秒钟，重复做七遍，这套功法就做完了。你看就这三步，嗯，腿成弓步，双手平举，嗯，逐渐向上，头向后，完事儿，保持三秒钟，做七遍，这就是一套，这套功法就结束了，就叫鲁班开锁，就能强筋骨。你看看吧，全身整体在动啊，啊，而且方法是讲完了，虽然简单呢，为啥我说它，啊，效果不简单呢？效果是源于你做的得标准。怎么叫标准？叫动作有标准，四标准。第一，手道；第二呢，气道、心道、意道，这有四道啊。手心不向前吗？上举吗？脚呢？腿呢？不弓步吗？哎，手道之后呢，就手随气行，气随手道，这叫手道。手随气行，哪个气呢？不就是你呼吸之气吗？啊，这回明白了。对喽，手一道，气必须道，嗯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你吸气的时候是吧？你那双手是平举向上举的。呼气的时候呢，哎，就是你，哎，放松的时候。你看看，一呼一吸，叫吸要到顶，呼要到底。吸到顶，顶是哪儿啊？脑瓜顶吗？百会吗？呼要到底，底是哪儿啊？气沉丹田吗？这不就底吗？你看看，手道加气道，就是配合呼吸。做这个功法一定配合好，配合不好呼吸，我告诉你，你那效果一定不达标。不但有手道气道，还有呢叫心道意道啊。你看看心道意道什么意思呢？就用心去做，叫做一心一意，收心求静啊。你看心不静神不安呐、啊，气不顺血不活呀、啊，阴阳不调免疫力低下，百病丛生啊。你看这个心不静可怕不可怕？哎，这口气吸进去然后再呼出来就做到了心道，不信你可以练一练。意道呢，那就更上台阶了，嗯，叫心神意和，全心全意啊。心神不宁是不是呢就乱了？那心神宁呢叫心神意道，全心全意。而且我说到的手道、气道、心道、意道这四道是有先后顺序的，是规律的。你说手都不到，气也不到，我就心也到意也到，那是开玩笑。哎，所以叫手到气到心到意到，做到方能达到，专业不专业？所以这动作标准看似简单，其实简单当中透露着不简单呐、啊。什么？那效果不简单，你做完之后很多人长出一口气，哎呀真舒服，为啥呢？哎，叫上也通下也通啊，左也通右也通，通了是不是就舒服了？通过你的呼吸之气来打通身体的所有脉道， 这不叫开血脉吗？哎，你只要把这项工作做到提前，别等到暴风雨啊突然到来了，你再去上医院，那是救命，那不是治病，是也不是啊？你看很多人就听懂了，我讲的好不重要，重要的你得做得好，做到位。哎，受益的不是我，而是你啊，这叫啥？这叫哎，动作标准啊，四到。还有呢，动作还有要领啊。什么要领啊？做的过程当中一定记住我八个字，叫什么？柔和缓慢，圆活连贯。啥意思？你就柔一点，缓一点，慢一点，连贯一点。你别做完了做一半我走了，那连贯吗？或者是说我像跳广场舞似的，那叫柔和缓慢吗？哎，一定记住啊，这动作要领。还有呢，哎，还有之后就是效果，就是你做到什么样算达标呢？九个字，你看叫慢悠悠热乎乎汗津津。哎呦，汗津津什么意思？冒汗的。你要真是做到心到意到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通过慢悠悠的动作，哎，经络一通就热乎了。哎，气血是有温度的嘛，你促进血液循环了，你促进新陈代谢了，不就汗津津了，那不就代谢了吗？哎，对，这汗津津我告诉大家，你要做到位了啊，你那一摸呀，那汗的味儿啊，什么味儿都有，又酸又臭又恶心。你说这些东西你排出来你恶心，你不排出来呢啊，粘在你血管壁呢，冠脉呢，脑动脉呢，下肢动脉，肾动脉呢，肠系膜动脉呢，我告诉你，粘在哪儿哪儿堵，堵了，堵了就不通，不通就要命啊！哎，所以慢悠悠热乎乎汗津津，这就是最佳表现，叫有啥排啥。还有练功的最佳时间，上午9点到11点之间，下午呢，下午3点到5点，你看晚上呢，晚上你要练一练，哎，9点之前8点之前都可以，你看看，哎，我的建议呢是7点到9点晚上都可以呀、啊，哎，所以这个功法大家不会的，你去拨打电话啊。尤其还有的人呢，做完之后麻，哎呦，这不加重了吗？还有的还酸，胳膊酸腿麻，这不又加重了吗？有的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乙型感。我告诉你，一定记住，这都是好事，这是气血正在打通病灶的症状表现。这回明白了吗？哎，哎，想起个事儿啊。有想咨询问题的，想问疾病的，或者想跟我聊聊天的啊，我会通过你的问啊，我来答，给大家呢，哎，方便简单的来解决一身的疾病啊，给大家开个方啊，开个方法呀、知识啊等等，哎，让大家早一天走上健康之路，最终实现什么都能健健康康，平平顺顺，你说那该有多好啊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栓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，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你看啊，就在前几天，我从啊那北京去外地，开了一个中药啊研究会，这不到火车站嘛，到那个火车站那个买票的时候啊，哎，身边有一个老大姐，那说，大兄弟，你帮我买一张火车票呗。哎呦，现在我这买票我也不会买呀。哎，这个大家能理解哈，现在这买票都高科技了。 对。 哎，当时我就帮这老大姐买了一张票。 那买完票之后啊，我一看现在这，哎呀，这火车站这环境啊，啊，是不是高大上啊？ 嗯， 可以说呀，高大上的连我们这些老头子啊，嗯，这老太太，我告诉你，你去了，你真找不着门。 嗯，发展得很快， 是不是啊？嗯、你眼神再不好的，你能买票吗？不会喽。哎，这是科技啊，现在啊都在突飞猛进的进步。 嗯， 而且我还听说什么了。哎呀，再过一段时间啊，不用取那纸车票了、 嗯、 那不取纸车票了，你也不用排大长队了。 对呀， 那不排大长队了，你是不是节约很多时间呢？ 嗯， 你看看，哎呀，大家回想回想，倒退个三五十年，我们那个火车站， 嗯， 啊，到处漏风吧，啊，有的时候在火车站赶不上车，往那一蹲、 嗯、 那冷啊， 嗯， 是不是现在呢都空调啊， 是 坐那火车呢都绿色的， 嗯， 啊， 绿皮火车， 还有那过去呢还有那冒烟的闷拉鼻儿的， 嗯， 是都是那种吧，啊，咣当咣当咣当慢的，是不是 现在都是高铁和动车了，特别的快。 哎呦喂、 嗯、 叫地字头嘛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云南的时候，哎呦，你猜我坐了多长时间的绿皮火车呀？ 坐了多长时间？ 哎呀，五天五夜。 五天五夜，哎呦、 嗯、而且我想起来呢，坐几天几夜呀，那为了省点钱， 累 还得为了省钱呢，嗯，买不起那卧铺啊，那赶上那没座了，那拿张破纸往屁股底下一垫， 嗯， 就这么一垫，就垫了四天四夜，五天五夜，这是常事儿。 哎呦，这更累了。我觉得卧铺要是待上五天五夜， 哎、 人都受不了了、 嗯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啊，那困的真的是不行了，你知我钻哪儿去了吗？ 嗯， 我就钻那绿皮火车那绿皮座椅下面去了。 哎呦。 啊，而且什么也没铺，什么也没垫、 嗯、 一睡就几个小时、 嗯、 啊，凡是那时候年轻啊，哎，也真是扛折腾啊，不管怎么地，反正没折腾出大病来， 嗯， 哎，还是好的、 嗯、 火车上的饿了吃啥呀， 嗯， 哎呀，吃啥， 面包火腿肠， 哎呀，你吃不着，那你拿买一个那鸡蛋填不饱啊，嗯，充饥一下就不错了， 嗯， 哎，但是那时候，哎呀，回想起来呀，没法回忆。 嗯， 但是呢，扒拉扒拉嘴回忆回忆呢，还挺有一番滋味。 哎， 你是不是啊？你包括老哥哥老姐，你回想起来，你坐那绿皮火车的时候什么环境？ 嗯， 什么状态？饿了吃啥？ 嗯， 在火车站等的那种状态，什么状态？对吧？ 嗯， 现在好喽。哎呦喂，这改革的啊，各行各业改革的真是飞速的发展。 是。 你包括现在像我这年龄， 嗯， 都会用啥了？都会用那微信了， 嗯， 啊，用微信干啥？购物呗， 嗯， 啊，那身上都不带钱了， 是， 啊，那手机刷这一扫，哎，你扫我还是我扫你， 多方便呀！ 这就交易了， 嗯， 你说这社会进步的， 而且用微信可能也减少很多打电话的这个时间了， 嗯、啊，对吧？ 嗯， 哎，都是有很大的改变。说到这儿呢，我想说，我们医药行业啊，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和发展。 嗯， 你比如说老哥哥老姐姐记着的，过去吃啥药啊？啊？能吃得起什么药啊？无外乎就那什么小黄片，那土霉素是吧，小白片止疼片啊，小白片安乃近，土霉素四环素，就这些吗？是吧，有一次我去那黑龙江，那一诊我发现黑龙江的很多人的牙都是黄的， 嗯， 叫啥，叫四环素牙， 哦，吃完这个药牙就变黄了。 哎呀，对喽。哎，所以呢，后来随着这个医药的改革发展，那四环素啊、 嗯、 你还安乃近呢、啊、你还去痛片啊，逐渐的看不见了吧， 嗯， 哎，淘汰了吧，这不也是进步吗，是吧，后来呢就是因为哎有些那土霉素啊，是吧，四环素，哎，那副作用有些时候太大了。 太大了。 所以就得改革，哎，用一些相对副作用小一点的这西药，是不是， 你包括那头孢，大家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用吧， 嗯， 是吧？哎呀，头孢一代、二代、三代，最后都升级到七代了， 嗯，都在发展， 啊、都在进步吧， 嗯， 都在改革吗？还有很多的那生物制剂都有进步，都有改革。哎，但是回头说说我们自身的这个中医人，啊，实话实说，中医中药这个行业呢，它的改革呀，可真的没有啊那现代医学快。 嗯。 啊，哎，你看我们国家从70年代开始就提倡什么中药剂型的改革，因为有一个词儿叫剂改。 嗯。 就是这剂型的剂啊，不是技术的剂。剂改就是剂型得全面去改革和创新。 嗯。 为啥呀？因为啊，就要解决那传统的丸药啊，是吧？那汤药啊，他们麻烦呐。大家想一想，那汤药麻烦在哪儿啊？能带着吗？说我放包里带上10袋， 嗯， 那就够用3天的。 是， 你是不是它麻烦？ 而且要撒了的话就麻烦了。 你看看，他说他也重啊，嗯，所以携带不方便，是吧？嗯。然后呢，很多人说喝那汤药那味儿啊，哎呦喂， 难以下咽， 也不知啥味儿。 嗯， 甚至有的人呢，哎呀，一喝下去一口吐出半口，嗯，再加上喝的量， 嗯， 这量也是太大，是吧？一喝就一大碗，一天3大碗， 喝饱了， 是不是？ 嗯， 所以不能出门，只能在家蹲着去喝，啊，还有那丸药呢，也是一吃一大把，汤药呢一喝一大碗，就喝大碗和吃一大把。也行， 嗯， 你得见效啊。 对呀， 你吃药就得为了有效而吃药啊。嗯，你不信，我告诉说这药挺好，但吃完之后不一定有效。 嗯， 你吃吗？ 那我可不吃。 啊，对不对？你白给我，我也不吃啊。 而且还那么苦。 对了。 遭那么多罪。 所以最关键的啊，关键当中的关键就是要解决汤药、丸药、片药这些药的疗效缓慢的问题。哎，这改革这个核心啊。但是呢，我想说中药的改革发展呢非常缓慢啊，是非常缓慢，但是我们中医药的这个老前辈们也取得了一些成就。你比如说那老前辈那屠呦呦， 嗯， 提取出来了青蒿素， 嗯， 你看看啊，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啊？ 是。 哎，另外啥，就是我呀，说到我把中药啊这剂型方面我也做了改良了。 嗯， 大家听到了吧，我叫钻呐，啊，这剂型叫钻，而传统更多的是什么丸散膏丹的剂型。你看看这药钻它有啥特色呀，就是要真正实现口感要良好，是吧？第三呢，得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。 嗯， 你看看这是药三分毒都知道啊。 对， 对吧？你不减少它的副作用，是吧？你再不增加它的疗效，然后再一喝又进进鼻子，这药没人喝，是这样吧？ 嗯。 说到这儿呢，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一定有想法。哎呀，听我讲了那么多的过去，啊，那么多的经历，那么多的坎坷，那么多的不容易，大家一定有什么想法呀？ 嗯， 对这药钻很感兴趣，甚至对我的经历苦衷也很同情啊，所以大家一定会积极地想跟李老师说上那么几句。我问大家是这样吗？你想说吗？ 嗯， 你看有的人就点头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我都着急了，想跟李老师沟通，想解决点疾病问题。 嗯， 哎呀，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啊，所以有请啊，这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再耐点性子啊，干啥呢？做准备。 嗯， 做啥准备啊？哎呀，你有想咨询的问题，有想问疾病方面的问题啊，如果还有想跟你老师沟通沟通那些年代的事儿， 嗯， 你都把它做好准备。 是 啊，因为我给大家想着呢， 嗯， 请大家放心啊。哎，就这几天就给大家开通了。 嗯 啊，要开通了。哎呦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几天啊，你注意啊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。节目呢，哎，我给大家第一时间，哎，哪天开，我第一时间告知大家啊。嗯， 然后呢，我把我毕生所学的这些经典验方啊，啊，健康方法呀，是吧？我会毫无保留地在节目当中，哎，传递给大家，你看怎么样？ 嗯， 哎，彻底的给大家来分析，来解决疾病，来解决问题，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请大家呢要耐着性子再等上那么几天，好不好啊？ 嗯，好。 哎， 所以呢，想和李老师进行一对一对话的，请大家一定要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节目。 嗯，是的。 有人问，一小时的节目能不能治好所有的疾病？我说不，但是我们相信平顺人生就好像是一盏灯，为好多人指引了健康的方向。每天传播健康知识，我们身边的疾病就会少一些，笑容就会多一些，健康就在我们身边，离我们很近很近，只要不断积累，就会迎来新的希望。我们相信健康就是一种力量，只要我们不断传递，获得幸福的家庭就会越来越多。 那咱们继续说啊，说那些年代的事儿呗啊。你看说到哪儿了？哎呀，说到那么多的坎坷，那么多的不易呗。我那诊所呀就莫名其妙的被停业了吧。 是啊。 是不是听到了？ 嗯。 哎，当我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以后呢，哎，我就接到了我那恩师杜老的电话。啊。电话什么内容啊？杜老说他认识一个云南退伍的老首长。 嗯。 而且还说呢，杜老给治过病。你看看。啊，然后呢，说哎呀，他要送给杜老一块茶砖，干啥？以感谢杜老的救命之恩。 嗯， 你看这内容啊，对我呢真的是有意义。杜老当时呢就和这老首长说起我的这个药砖的事儿了，然后这老首长就跟杜老说，要不你让你那学生小李去云南那个蛮砖村去看看吧。 嗯 啊，因为那小李研究那个在云南当地啊有一个砖叫茶砖，而且也有很多年的这个文化历史了啊，你让小李到那云南的蛮砖村呐去找一个人，谁呢？就是当地的一个族长。 哦， 哎，这是民族的族啊。 嗯， 哎，找到族长，你说你让他来吧，你让他找那个族长，就说我让他来的。 嗯， 这个族长呢会把小李的这个行程都会安排得很好的。 嗯， 哎，哎呀，当时我一听完杜老说呀， 高兴吧？ 不是，不仅仅是高兴了，那兴奋的不得了，差点没跳起来。 嗯， 啊，我说真的是啊，哎呀，意想不到啊。所以当时啊，哎呀，我这激动的，我就拿着我自己那个半成品的药砖，还有拿着我大胡子师傅的手扎，啊，我还带上一个小徒弟，哎，我就去了。 嗯， 哎呀，去可是去啊，我这就是啊啊，再一次的踏入了云南呐。 嗯， 哎呀，我的心情啊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 想到了当年。 对呀， 嗯， 我拿着筐，拿着刀，拿着我那采药的行头，啊，那就一路走，一路挖呀，一路采药啊。那我见到什么了？嘿呦，我见到那些，哎呀，那些山山水水呀，啊，嗯，我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我就回想起呀，我当年和大胡子师傅采药的情形了。 嗯， 嗯，可是我想是想着呀，这个山呐。那不是那个山了，那个水也不是那个水了，那大胡子师傅也不在我身边呢。 嗯， 而我呢也不是当初那个小孩童了，但是今天的我一定要立志做一件事儿啊，就是要把这个药砖的事儿我把它搞得水落石出。你看看，所以当时和我那小徒弟一边聊天一边认识药一边挖药，我还一边的给他讲这些药的啊医学医理， 还有那小徒弟一边听一边把我的话呢就记在他的小本上了。 嗯， 这不跟我学呢吗？ 跟您当初是一样的。 对喽， 认真 一辈传一辈呀。 我们采到了什么呢？我记得哈，有那个野葡萄藤，猕猴桃藤，还有一个藤叫八月扎藤。这三个藤三味药组成一个方，熬成汤，能治疗一个病，脉管炎。也是胡子师傅手扎上那明确记录的一个方子。然后那小徒弟记得，哎呀，不亦乐乎啊。然后继续往前走啊，一边走一边挖，在另一处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非常灵验的药，叫寻古风。这寻古风长什么样呢？哎呦，那寻古风呢，全身长得都又是白色又是黄色的小细毛。你这拿着对着太阳光这一看，齐整整的小细毛。 它也是很 哎呦，这 药吗？ 这药你别小看它。因为我受过这药的什么疗效啊。我自身用过。有一次我上山采药的时候，我胃痛突然发作，那全身呢冷汗呢，大汗呢，大汗淋漓。然后胡子师傅就说，你把这寻古风这叶子赶紧嚼几片。先别咽，什么时候嚼成细末了你再咽下去。嘿，跟大家说实话，也就是20分钟左右，胃立刻马上的不疼了。我那汗啊，20分钟左右也消失了。医学上中药学记载呢，它有很强的极强的补肾通络止疼的这个药效。你看看，还能补肾，还能通络，通络不就通经吗？ 对， 你那疼不就不通吗？不管什么原因就不通吗？它能通经，通经了就止疼了。你看看，所以我和我这小徒弟边走啊边挖呀然后边讲啊。走着走着呢，我们两个人都感觉有点累了，这个时候就休息一会儿吧。然后我就躺在那儿，两手放在后脑，两眼微闭，就在琢磨偶尔一睁眼睛呢，我就能看见呢，朵朵白云呐，漂浮在空中。我当时我就想美事儿就感慨呀、我这次来不知又有怎样的收获呢？我有个习惯，我想着想着，我随手就把我那小本拿出来了。你感慨的时候一定要落笔。你记住，那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因为你记住什么呢？你灵感不是随时都来的。 对。 我来灵感了，我就随手写上那么几句话。 哟。 不妨我跟大家说说。 好啊。 大家听好啊。我写了：菩提本无根，本草皆有灵。回首宗一路，心中喜又惊。你看这不感慨吗？还有呢，人生几时有，感时当尽兴。仰面观天道，我辈当至明。 老师您太有才了。 我这习惯呢，这是几十年的。所以我写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目前做的这一切就如同的菩提一样啊，虽然无根，但能感化万物。所以回想起来，我走的这一路来啊，从学医到行医，在一路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坎坷坷，大起大落，虽然我那时候是正处在一个中医的最好的时代，但是也是发展最慢的时代，但我最终我要实现什么？我要守护中医把自己毕生所学真正的用给老百姓，让老百姓真正的受益，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夫。你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写完之后，我说小徒弟呀，休息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我们还得继续走啊。干啥去啊？干啥去？去蛮砖村呐。所以，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蛮砖村，而且找到了这个蛮砖村的组长家。来到他家，我就赶紧问，我说组长啊，你们这儿为什么叫蛮砖村呢？组长就跟我说了。我们这个村呐、叫蛮砖村，这是他的别名。为啥呢？因为当年呐，说那个诸葛孔明 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啊，哎，就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，可以称为宝地，而且呢还在这个蛮砖村子那个土地里埋了一块砖。 嗯， 啊，不但埋了一块砖呢，还暗暗地做了记号。所以后来一代人一代人的传，就把这埋砖呐叫成了现在的蛮砖了。 哦， 嗨，原来是埋了一块砖。 嗯， 现在呢叫蛮砖。 嗯， 所以这个村子就叫蛮砖村。你看看。 很绕嘴，但是有寓意的。 哎，有寓意。 嗯。 哎，所以后来呢这蛮砖村呢就有了茶砖。哎。而且在我们这里啊是家家都不离茶的。 嗯。 你看在喜宴上哎要敬茶，这是很重要的礼节。包括那女孩子那嫁妆里都少不了茶。 哦。 啊，你看这里的茶文化怎么样，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说法叫啥，宁可三日无食，不可一日无茶呀。 李老师，我打断您一下哈。 嗯，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您刚才说的这个茶砖到底和我们平常喝的茶它有什么不一样呢？ 哎呦喂，哎呀，这族长说呀，他们这里的茶砖在当地那是家家必备的良药。 良药？ 你看这茶怎么变成良药了呢？哎，而且又跟我说呀，说在早些年呢，这茶砖可是做了不少的贡献。哎，这族长说，早在1937年，啊，说从法国巴黎大学，啊，留学回来的一个人，叫啥呢？叫范和俊。说他呢，就带领我国最高水平的制茶人来到了这个蛮砖村。 嗯。 啊，而且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机械制茶厂。结果呢？他就用生产出来的茶来换取外汇和物资来支援我国。 哦， 你看这不是啊能人吗？ 嗯， 哎，一说到这儿哈，我一下想到了那个年代呀，有一首歌。 什么歌啊？ 你看我跟大家唱上几句。 哎呦，太好了。 你看啊，我一唱大家肯定是有这感觉的啊。 嗯， 这是1937年呐，鬼子兵就进了中原呐，先打那卢沟桥啊，后打那山海关。哎，你看看， 李老师，您不仅是大诗人，还是大歌星。 我不是歌唱家啊， 嗯， 只是略学了几句。大家有没有感觉呢？ 嗯， 是不是那些年的歌曲啊？ 嗯， 哎，那这族长接着说，在那以后呢，哎，他们这厂里啊又生产了一批绝无仅有的熟茶， 嗯， 叫七三茶砖。 七三茶砖。 哎，但这批茶呢，由于过度发酵，已经失去了茶的本性，啊，但是阴差阳错呢，却成了极好的良药。 啊， 你看看吧，嗯，说只是这个茶砖呢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了。 嗯。 哎，就我家有这一块半。 嗯。 哎呦，这族长说完呢，我一听到这儿，哎呦，可以说当时我的那心灵深处在想什么呢？ 嗯。 哎呀，这个七三茶砖呢，我对他的，哎呀，那种感觉呀，真的是太兴奋了，太有兴趣了。所以我就问这族长，你能不能把这整块的七三插砖给我看看呢？ 嗯， 哎，这族长回头进屋就拿出一个小匣子，打开小匣子就从里面取出一块红布包着的插砖。 哦， 递给我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插砖的外皮是用牛皮纸包着的。 嗯， 有多大呢？这族长介绍我说，说它的大小是14×9×3.5厘米。 嗯， 哎，就这么大。多重呢？2.5斤。你看，2.5斤呗。你看，然后就打开那牛皮纸呢，那茶砖，哎呦，我一看那颜色，啊，由那生茶的深绿色已经变了褐青色了。 嗯。 哎，但是用这个茶冲泡出来的茶水呢，当时一看呢，那叫个晶莹剔透啊，啊，而且那颜色有些酒红色，但你再仔细一看呢，那酒红色中还泛着一种金黄， 就像琥珀的那种金黄色。哎，你看这茶砖啊，有意思吧？ 嗯， 很神吧？喝上一小口之后呢，哎呦，很快就浑身发汗。我当时就想，这和当年大胡子的药砖，哎呦，这感觉一样啊。 嗯， 这劲儿，这大小也差不多呀。哎，接着这组长还说，哎，这砖这东西啊，都是源于那云南两广地区的，啊，因为这个地区啊，它有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啊，特殊的交通环境，所以呢，就是因为这地理位置和交通不便呢，哎，才演变出这个特殊的东西。那后来呢，哎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又经过了自然的发酵，使这茶砖有了药效的。哎呀，当时啊，我一听到这儿，我就想，这很像保密配方的片仔癀的工艺啊。哎呦，很像很像啊。所以我也在想，那大胡子师傅有很大的可能也来过这里啊，他经常上山采药挖药啊，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啊。所以听完组长说完以后，我的心情就更加的激动了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可以说呀，当时我被震惊了，我的眼前呢真的是一亮啊。哎，所以我就赶紧把我做的半成品的药拿出来对比，对比发现从外观上那一看，哎呀，非常的像啊，都是黑黄黑黄的，再一闻呢，哎呦，那种香醇感真的是太像了啊。哎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很可能就是一母二子啊。啥意思？只不过就一个是茶，一个是药嘛。哎，所以当时我激动的，我就把这好消息告诉了我的恩师杜老。你看杜老怎么说？小李啊，你完全可以尝试嘛，啊，你把这制茶砖的工艺啊，你把它还原出来嘛。哎，有了杜老这一句话呀，我就更加的有信心了。所以我就马上联系啊，联系的组长啊，请他赶紧帮忙啊，帮我联系，哎呀，懂茶砖工艺的那些啊老茶工啊。找到组长啊，组长跟我说，他记得当时有11位老茶工全面参与制茶砖的过程，所以就带着我呀，哎，一个一个去寻，一个一个去找。哎，我记得当时啊，我们找到第一位老阿爹的时候都已经89岁了，腿脚根本不是那么灵便了。交流的时候啊，老阿爹呀说的都是云南当地那个方言呢，听不大明白呀。那怎么办？就让他60多岁的儿子当解说员，一边说我一边拿笔做记录啊。啊，一个一个的过程都记下来，然后呢，就第二个老阿爹，第三个、第四个，逐一的去寻找，逐一的去拜访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是啊，一个村一个店的去走啊，真是走遍了呢，很多村、很多镇的每一寸土地。所以呀，有的时候想起来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由看不到方向，又到看到方向，由失望，哎，又到希望，真的是啊。所以呢，一挺一咬牙，哎，就这么过来的，哎，真的是不容易嘛。最终啊，我们历时多长时间？1年多的时间，除了已经去世的2位老茶工以外， 其余的九位老茶工，我们一一都拜访到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把这九位老茶工给他聚在一起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现在想起来那感动啊！怎么说呢？嗯，人见面在一起就握手聊天啊！哎，人这几位老茶工到一起干啥？喊号子，喊什么号子？人原来在那制茶车间喊的号子，你看我跟大家学学怎么喊的啊？说呀，压起来呀，拔杠抬呀，纵些压呀，慢些滚呐，大杠压得脚要稳呐。你看这词儿。哎，当时我一听啊，嘿，这些老茶工啊，仿佛就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啊车间的那种样子吗？而后来呢，这些老茶工说呀，这茶尊的工艺最特别之处在哪儿呢？就在于七星灶熬制。啊，七星灶熬制听说过吗？什么是七星灶呢？就是根据北斗七星在银河系中的排列位置而设置了七个灶孔，就这么来的。啊，所以当时我就问这组长啊，为什么要按照这北斗七星来排列呢？嗯，组长回答的很简单啊，这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。所以当时我就想啊，这不就是大胡子师傅总跟我说的那个天人合一吗？你看看吧，那北斗七星自古以来就是按照勺的形式排列呀。为什么这么排列呢？因为它能形成特殊的能量场啊，什么火候啊、温度啊、能量啊都是最大的。哎呦喂，所以呀、啊、我就更加的有决心了。哎，我就决定啊，马上用七星灶做茶砖，还原这茶砖的老工艺。但是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？哎呦，那个七星灶多年都不用了，那机械呀、啊、机械、啊、就像那车一样啊，你三年不开那就是废铁了，那这多年没用了你怎么办？马上修复。在老茶工的专业指导下，哎，我们有一批青年队伍，哎，那边听着指导，这边就开始动手啊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那七星灶就给修复好了。修复好了干啥？马上制作茶砖。制作出来之后怎么样？反复的试验，试验反复，反复的做，茶砖就做出来了。茶砖是做出来了，那接下来呢，你得用茶砖的工艺给它还原总要方子，同样反复的实验，反复的做，又是煮又是熬的，最后那就成了，你看看吧。哎，这个成呢，一定要知道这七星灶熬药的特殊之处啊，啊，叫久熬赶水和慢冷，这就很专业了。久熬啥意思呢？就是熬的过程当中，开始从第一口锅，再赶到最后一口锅，这个火不能灭，锅不能干，就这一个不能灭不能干，那就考验熬药师傅的专业技术和耐心啊！眼看着那熬药那老师傅拎着好几斤重的大铁勺啊，从前灶走到灶尾，一口锅一口锅的赶啊，把那中药汁啊，熬到一定的浓度啊，成浆状，这就是为最佳的一个程度啊。所以这个程度必须有几十年的经验的老茶工才能把握好啊，靠的全是硬功夫真功夫啊。所以这个火候很关键，那起锅的火候啊，快要成糊成浆的时候马上起锅，你不能太早，太早不成形，晚了晚了就焦了啊。哎，这都是经验之谈，这就叫久熬。久熬之后呢，还有个过程叫赶水。哎，就是把药中的水分呢、啊、多余的要赶出来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反复不间断的在这个七个灶台之间、灶孔之间来倒水。哎，不能间断呢。啥叫不间断？那七个锅是连着的，从第一口锅开始舀起来，一直马上到第二口，依次循环呢。这七个灶孔啊，很多人他明白，七个灶七个孔，但是它是同一把火。嗯，你看过去那北方都有大锅和二锅，大灶孔和二灶孔， 啥意思？大灶孔的火旺，二灶孔的火就是威旺。哎，你的大火烧开用大灶孔，是吧？文火慢煮用二灶孔，那老厨艺的师傅他都明白，是吧？你的是两个灶，七星灶是七个灶。哎，你比如说把药材放到那第一个煮完之后，马上转移到第二个灶，啊，依次，那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。哎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控制一定的温度和时间，尤其那时间呢，火候啊，所以这个温度、时间呢，那真的是啊，要精益求精。哎，这个过程呢，就叫赶水，赶水过后呢，就是慢冷，就是七星灶熬药之后啊，它要自然的冷却、风干、凝结，最后凝固成型啊，所以呢。这加工过程呢，要反复的炮制，反复的去经过这以上这三个过程，啊，哎，就经过首先经过酒熬，再经过呢赶水，最后一道呢是慢冷，这就是七星灶熬制，啊，哎，这茶砖的特殊之处，也是它的优势所在，啊，最后呢也不知反复了多少遍，啊，我们发现了，哎呀。这中药啊和药材的最佳比例是多少呢？也就是说得需要多少药材才能加工出那一斤药呢？也就是 35.7:1 啊。你看啥意思？ 35.7 斤的药材才能加工出一斤的药啊。这就意味着它的药量和药劲儿的问题。药量和药劲儿就决定着药效嘛。药效就决定着大家用了之后你是见效快还是见效慢呢？见效快不就省钱，见效慢就费钱吗？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所以我当时啊，就赶紧拿着这熬制出来的药跟大胡子师傅的那个对比。经过对比，我发现，哎呦，从颜色上、硬度上、口感上都非常的相像，而且我就忍不住的去尝了一块，嘿，这口感真的很良好，而且那药劲儿。那比原来我自己做的那药劲儿，那又增加了很多呀！你看看，哎呀，说技改呀，技改的目的是啥呢？适合谁？适合一体多病的、多病缠身的那些老慢病。哪些老慢病？当下脑慢病最多的、成为第一杀手的，是不是那心脑血管啊？哎，那心脏病啊、心绞痛啊、冠心病啊。啊，心律不齐啊，早搏、房颤、偷停啊，多不多？不但多，还挺重，尤其是六七八十岁的老哥哥老姐姐，这是心血管，脑血管不一样吗？哎呀，脑缺血呀，缺血有三度，一度脑缺血，头皮发紧，啊，如戴紧箍咒吗？二度呢，发麻，三度发木，容易得啥病？缺血性中风。是不是？你看，一个心，一个脑，啊，还有呢，消化系统疾病，当下也是太常见了，啊，从口腔说叫口腔溃疡，从食管说呢，那食管炎，是吧？还有的从胃说呢，那胃炎的、胃胀的、胃酸的、胃痛的，不更多了吗？那肠子说呢，哎呦，结肠炎，是吧？肠息肉，胰腺炎。这不都消化系统疾病吗？脾胃虚寒那更不用说了，没胃口吃不下的，肚子凉的，还适合哪类人群？骨病、膝关节退行性改变、腰托啊、颈椎病等等等等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不都是肾精不能养骨髓，骨髓不能养筋骨吗？哎，精生髓，髓养骨，精足它就养骨，精不足就不养骨。一开脾胃呢，有气血；一聚精元呢。哎，就是养筋、舒筋、活血，啊，还有呢，哎，呼吸系统疾病那就更不用说，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、咳痰喘，所以，我历经了这些事儿啊，就是针对一体多病的老慢病，咱们，啊，治疗原则就是天人合一的一开一聚，该开的开，该聚的聚，啊，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，哎，就实现了一开一聚的效果。就实现了，哎，少吃点药，少遭点罪，全面的收获健康。所以我把这个药啊还原之后，